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对于时间的选择显然是经过思考的，司龙需要3天的时间准备，也就是说后天他们所需的金属就会凑齐，而明天晚上的拍卖会还能再碰碰运气，不论对武魂殿如何报复，后天他们也会离开这里。泰坦攥了攥拳头，骨骼出了一身噼啪的声响。 早就想找武魂殿的麻烦了，这里又不是我们的地方，收拾收拾他们也好。 唐三看了看身边小五那空洞的眼神，眼前不禁又浮现出当初自己和小五被武魂殿那些高手们围攻时，小五为了救自己而献祭的情景，内心中强烈的刺痛化为冰冷的杀意，不断侵蚀着他的心。 泰坦长老，您太容易被认出来了，所以您明天不能出面。胖子，明天你和我去，就我们两个人。 少主，那边毕竟有几十名魂师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太少了点？ 两个人足够了，一个杀人，一个放火。 除了小五以外，在场众人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，都感觉到背脊冒起了一丝寒意。唐三的平淡的表情似乎瞬间就变得可怕了起来。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唐三在房间中陪着小五，小五睡觉他就修炼，奥斯卡、宁荣荣和马红俊三人则在更新城中转了转。第二天傍晚时分，司龙来了，此时奥斯卡三人还没有回来，旅店中只有唐三、小五和泰坦以及泰坦的两名宗族子弟。唐三带着小五去泰坦房间见司龙。 各种金属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因为大多是稀有金属，这两天我几乎翻遍了协会的全部库存，总算是凑齐了，只差最后一点玄铁，明天早上也能送来。 那就辛苦会长了。 辛苦算不上，我还指望着你们以后多来几次呢。 楼高那老家伙呢？这两天他在干什么呀？ 哎呀，泰坦副会长，你们究竟给了老师什么东西啊？这两天老师不眠不休的，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，整天就拿着那张图纸看来看去的，整个人都痴迷了。 唐三和泰坦对视一眼，不禁都笑了。当初泰坦第一次看到暴雨梨花针的图纸时也是这种样子，只不过唐三给泰坦看的是全部图纸，给楼高看的却是1/3的图纸，玄奥之处不少，更加难以理解了。 哎，没事，你就让他看吧，明天我们就会离开更新城，到时候直接把他带走就是了。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去提醒他一下，让他先对外宣布你继任协会会长的事。 泰坦叔叔，我还是这么称呼您吧。坦白说，老师一个人离开，我实在有些不放心。 切，怎么，你害怕我们害了他不成？不过呀，现在就算我们不让他跟我们走，恐怕他也会哭着喊着跟我们一起回去。放心吧，楼高跟我在一起不会有事的，说不定用不了几年，我们铁匠这个职业就会兴旺起来，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楼高非要和我们一起离去了。 我和师弟商量过了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师兄弟四人分两人出来跟各位一同离去，我们四个里除了司迪还是大师级别以外，剩余的都是宗师级别。我让司宇和司凯这两个宗师级铁匠和你们一同前往天斗城，顺便也好照顾老师。老师毕竟年纪大了。 一听这话，唐三和泰坦不禁大喜，宗师级铁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。唐三听泰坦说过，到了宗师级，其实与神将也就是一线之隔。两名宗师级铁匠再加上楼高，这三个人的分量比这次购买的所有金属加起来都要重。 那就这样决定吧。司龙会长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善待楼高前辈和您的两位师弟。泰坦长老说的没错，或许用不了多久，铁匠这个职业就会在大陆上重新兴旺起来。 我们回来了。 三位收获如何啊？ 还好还好，算是小有收获吧。 一边说着，他手腕一晃， 手腕上的魂导器手镯光芒一闪，一块人头大小的矿石出现在桌子上。看到这块矿石，唐三、泰坦、斯隆三个人的瞳孔同时收缩了一下，那是一块有些浑浊的水晶，如果只看水晶，似乎品质极差，不是十分通透，本身又有些黄，颜色不纯。但是，就在这块水晶之中，却有着一大片金光闪烁的东西存在。 板晶君， 这些东西花了我不少钱呢。三哥，我听你说过，我没买错吧？ 唐三一阵无语，和当初自己从弗兰德那里幸运买到的板晶相比，这块的纯度更高，里面的含金量更高。他的龙须针损耗不大，这块板晶金可以用于制作孔雀翎以及其他暗器。 没错，这就是板晶。蓉蓉，你花了多少钱？转卖给我吧。 哎，转卖什么呀？蓉蓉只花了一个金魂币，那老板还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了我们半天。 一个金魂币？哎呦，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好事？我出1000个金魂币，你们卖不卖？ 这么好赚啊，一转手就是1000倍。不过你还是问三哥吧，现在这东西是他的了。 抱歉，司龙会长，这块板晶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 你是要将它做成装饰物吗？ 唐三手腕一翻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出了一个只有米粒大小的小金豆。 在我手中，它不是装饰物，而是杀人利器。 话音刚落，只见他屈指轻弹，没有任何声息，众人只见金光一闪，在那块板晶之中就已经多了一根金线。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在司龙面前展露自己的身手，司龙只觉得心底冒起一股寒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眼前这个年轻人突然带给他一种很危险的感觉，甚至比泰坦给他的压力还要大。 三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教教我好不好？ 你要学我这本事，就要放弃你的武魂，而且还要至少练上10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它射入人体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觉。 这就是龙须针吗？ 这块板晶至少能制作1000枚龙须针了。 见过了唐三的表演，司龙再也说不出想购买这块板晶的话。这块板晶在唐三手中比在他手中的作用要大多了。 蓉蓉，你还买到了什么好东西？看样子你运气真的挺不错的。 是还买了点其他的东西，不过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。 一边说，他手镯连抖，一连串的东西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唐三先看到的是一块乌黑的矿石，矿石表面带着淡淡的寒气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块乌黑的铁矿。这是宁荣荣取出的所有东西中最大的一块，直径约有1米左右，重量极其惊人。落地之后，整个楼层都为之颤抖了一下。唐三、泰坦、斯隆三个人再次被震惊了。泰坦抢先一步来到这块乌黑的矿石前，抬手按在那矿石表面上。 温度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铁矿。 宁小姐，能让我来鉴定一下这块矿石是什么吗？ 当然可以，这矿石是我从一个卖铁矿的地方挑选的，金铁价，按体积算钱，好像也是一个金魂币吧？ 还不到一个金魂币。你看，还附送了一块这个东西，也重得很。 一边说着，他指指黑色矿石旁边，一块体积只有它的1/3大小，通体呈现为灰色的矿石。这块矿石表面上流露着淡淡的金属光泽，看上去倒像是一块普通的石头。司龙缓缓抬起右手，一个金色光点率先出现在他掌心中央的位置，紧接着金光一闪，一柄纯金色的小凿子凭空出现，1白2黄3紫1黑，魂环静静地呈现在这小凿子周围，看上去比唐三他们见过的所有的魂师魂环都要小得多。从魂环配比来看，司龙的魂环显然不怎么好，身为魂圣的他只有一个万年魂环而已，但是他的武魂却很奇特。 司龙的武魂是金刚凿，最擅长的就是甄别各种矿石以及精巧物件的铸造，至少得了楼高8丈真传， 在铸造界地位极高。 身为魂圣的司龙，虽然在战斗方面没有任何天赋，可是当他手中出现了自己的武魂金刚凿时，整个人的气质顿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金光一闪，众人甚至都没有看清那是第几魂环亮起，金刚凿的尖端就已经点在了黑色矿石之上。叮的一声轻响，黑色矿石顿时爆出了一声清脆的噼啪声，一点金光瞬间从接触的地方蔓延到整个矿石。网状的金色光芒包裹着整个矿石，就那么内渗进去。一阵清脆的噼啪声不断响起，淡淡的烟雾从那矿石表面爆发开来。在司龙的金刚凿轻点之下，那矿石外层竟然均匀地碎裂开来。紧接着，一股浓重的寒气蔓延而出，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都在飞速地下降着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